存在，比空白更空白。每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，浓的悲哀化不开。 朋友，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歌手蔡依林，是她演唱的一首《假面的告白》。我想带着假面的告白呢，会给人一种很不真诚的感觉。我们看不到假面背后的那个人的表情，当然也无法通过他的表情去猜他的内心在想什么。而假面呢，可能也是一个表象，很多人并没有那张面具，但是呢，却依然不敢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去和人相处。不仅他们自己觉得很累，而且和他们相处的人呢，也会弄不清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一样，真的还是假的，唱的呢，就是感情当中，由于不真诚而给对方带来的不确定，不踏实。 是我有苦难言的选择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台湾歌手孟庭苇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《真的还是假的》这首歌曲的同名主打歌。今天很想在节目当中用歌曲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谎言啊、真假呀、包括面具啊，是因为我今天接到了朋友的一通电话，他说自己骨子里应该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，而大家平时所见到的他都是那个戴着面具的他。初听到他这么说呀，我觉得很意外，也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帮他。但如果那些对于亲人和朋友的关心也是出于一些应付了事的话，我想如果他能够应付一辈子，假的也就是真的了。 当天色渐亮，车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？我转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？我看透了你说的谎，斩不断情丝纠缠，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？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当天色渐亮，车泪眼相望，我的错无可原谅。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，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。我无法抵挡，也无处躲藏，这幕戏如何收场？我转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谁还如何计算？我看透了你说的谎，却斩不断情丝纠缠，该如何才能让爱找到方向？就算受伤也不会再迷惘。 们听到的是温兆伦演唱的一首《说谎》，是一首老歌了。也希望通过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听到的这些和谎言呀、和真假有关的这些歌曲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触动。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一份真诚，少一些谎言。虽然有些谎言可能也是那么的不得已。有的时候想想自己能够得到这样一份电台主持人的工作，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，因为我可以和大家用语言、用音乐来交流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心得，也能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经典的好音乐、好歌。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和我们来分享的话呢，不妨通过我们的邮箱乐听经典的拼音全拼 @新浪.com 和我们取得联系，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阳光调频986找到我们。接下来呢，好歌继续，让我们来听两首童安格的老歌，一首呢叫做《游戏人间》，而另一首呢叫做《花瓣雨》，两首歌曲一起送出。 歇脚在何方？去等待心中的渴望。笑看人生的繁华，变化无奈，潇洒又何妨？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虚度多少岁月。游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哦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。何不游戏人间，不如展开笑颜不沉眠。会歇脚在何方？去等待心中的渴望。笑看人生的繁华，变化无奈，潇洒又何妨？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虚度多少岁月。游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哦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。何不游戏人间，不如展开笑颜不沉眠。笑颜不沉眠。 前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哦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。何不游戏人间，不如张开笑颜。才不会错，拥抱到天明算不算多？花瓣雨飘落在我身后，花瓣雨就像你牵绊着我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的两首老歌，游戏人间和花瓣雨。其中游戏人间呢，其实郑智化也唱过一首同名的歌曲。两首歌曲虽然不同，但是他们传达的那个主题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得更加的豁达，更加的潇洒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看看时间，上半时段呢还能为大家送出一首歌，让我们来听彭羚和王力宏共同来演绎的那首让我取暖。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，很容易感冒，比如说我就又中招了，所以希望呢大家在这种季节更替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保暖，对健康多一份在意。

他谁是谁，管他昨天明天是错是对，只要见你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。 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1990年谭咏麟的作品《卡拉永远 OK》。说到卡拉 OK 呢，它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热爱的一种娱乐方式。朋友聚会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去唱唱歌，也会觉得心情很放松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凤飞飞的一首老歌《月朦胧，鸟朦胧》。会给我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意境。 Oh, 首韵味十足的由凤飞飞带来的《月朦胧鸟朦胧》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同名的电视剧《月朦胧鸟朦胧》的一首插曲，是一首诞生于1978年的老歌了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离我们现在要近一些，而且呢，风格也和刚才那种朦胧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它在感情当中的表达呢，是非常直接的。我们会听到黄小琥带来的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。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，你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看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陪着你把心来握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我的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心里没有他，有过最美的邂逅，共你有

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，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笨什么拥抱，若未令你兴奋，便宜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，还能笨什么，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摩天轮，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，谁是垃圾，谁不舍我难过，分一丁毛赠我。我唱出心里话时，眼泪会流，要是怕难过，住我手，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给你用力作二十首不舍不渝，还要送你爱得过火，给你卖力唱二十首真心真意，提高公道因我同你，无人及我，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，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，而你那颗欠绝得不能绝，绝到用掉我，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听过两首粤语歌曲之后呢，我们来听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由罗大佑演唱的一首《你的样子》。其实很多人还熟悉林志炫演唱的那一版，相比于那版翻唱呢，罗大佑的原唱会给人一种更加沧桑的感觉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，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，看看是满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，长了无限让你笑容我的心情，不变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马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，在节目最后为您送上莫文蔚的一首《电台情歌》，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这些歌曲能够带给您愉快的心情。 天上月亮，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，我们了解的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。你和我看着霓虹，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我们一直忘了要搞一座桥，到对方心底敲一敲，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，在寂寞的拥抱。啦耶，啦耶耶。情歌关掉，他将你我心事唱的。 北京时间23:00 FM 九八